人之世事恶，愿单刀赴会。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，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玉环，这四大美女合起来呢，有个朗朗上口流芳百世的称谓，那就是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闭月羞花、沉鱼落雁，是一个个精彩故事组成的历史典故。闭月说的是貂蝉拜月，羞花说的是杨贵妃观花的故事，沉鱼讲的是西施浣纱，落雁就是说昭君出塞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说昭君出塞的故事。王强，字昭君，南郡秭归县宝平村的人。这个地方地处长江三峡，两岸悬崖峭壁，怪石嶙峋，江水湍急，日夜咆哮。战国时期的著名人物屈原就出生在这儿。他的父亲王穰因为老来得女，就视他为掌上明珠，自己的兄嫂也对他宠爱有加。这王昭君是天生丽质，聪慧异常，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峨眉绝世不可寻，能使花羞再上林。昭君的绝世才貌顺着湘西水是传遍了南郡，传到了京城。建昭元年，汉元帝在全国举行选美大会，结果正值28年华的王昭君犹如一朵清丽脱俗的空谷幽兰，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复赛，直接接受汉元帝的考察。复赛呢相当残酷，因为进入宫中参加复赛的宫女数以千计，而我们的皇帝日理万机，国事已经够忙了，后宫这些事儿更是让他应接不暇。因此呢，他想出了一个省时省力又省心的办法，叫画师啊，就是画匠，绘画的人，现在叫画家，把各大佳丽的肖像画成一幅画，然后呢，他一有空就拿着画像看，觉得好的就直接入围总决赛。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够作假呀，考试是这样，那画像也是这样。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还能美颜呢，拍照片也都美颜，更何况古代那是用手工来画的。因此呢，各位佳丽的命运就掌握在画师的手上了。美还是丑，高贵还是庸散，那就是他一笔一画之间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为了让画师把自己画得更美更有气质，各大佳丽都送上大把大把的银子。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同样的道理，有钱能让画师的手妙笔生花。这渐渐形成了后宫的潜规则了。可是王昭君因为出身贫寒之家，再加上自命清高，不愿意走贿赂， 硬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活生生地打破了这个潜规则。按照潜规则呢，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注定要付出代价。眼看王昭君如此不识时务，主笔的画师毛延寿先是震惊，然后愤怒，最后就发飙了。结果画像中的王昭君死得很惨，长相不但平庸无奇，而且面颊上还点了一颗痣。这颗美人痣长的不是地方，还有一个称呼叫丧夫落泪痣。汉元帝看到王昭君的画像，对生有克夫相的王昭君是唯恐避之不及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五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，皇宫还是那座皇宫，王昭君还是那个王昭君，除了岁月改变，其他什么都没变。五年的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，眼看着花样年华慢慢的消逝，这样下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有出头之日。王昭君想起西陵峡中的江水，更想起一家欢乐团聚的时光，是愁思如麻。他信手拿过琵琶，是边弹边唱，哼不尽的那是乡愁。一更天最心伤，爹娘爱我如珍宝，在家何乐事难寻，如今样样有，珍珠绮罗心，羊羔美酒享不尽，一起家园泪满襟。二更里喜思量，人抛亲思三千里，爹娘年迈靠何人，宫中无音讯，日夜想昭君，朝思暮想心不定，指望进京见朝廷。三更里夜半天，黄昏月夜苦忧间，帐里孤单不成眠，相思情无已，薄命断姻缘，春夏秋冬人虚度，痴心一片亦堪怜。四更里苦难当，凄凄惨惨泪汪汪，妾身命苦人断肠，可恨毛延寿画笔欺君王，未蒙昭幸做凤凰，冷落宫中受凄凉。五更里梦难成，深宫内院冷清清，良宵一夜许袍制，父母空想女，女亦被思亲，命里如此可奈何，自叹人生皆有定。这就是有名的五更哀怨曲呀、啊，满腔的幽怨，无限的感伤，混合着一缕缕浓烈的乡愁和淡淡的憧憬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王昭君正在感叹当中打发着漫漫长夜，命里边有的终于来了。汉元帝靖宁元年，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前来朝觐，王昭君的命运也就随之改变了。话说汉元帝呢，原以为随便弄个宫女就可以忽悠和敷衍呼韩邪单于了，可是当辞别之时，看见王昭君绝世的容貌，他内心产生了波动。宫中有如此美貌的女子，自己竟然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矛头所向，画师毛延寿。他不是傻子，很快就明白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，他被毛延寿给忽悠了。自古以来只有皇帝忽悠别人，谁敢忽悠皇帝呀？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汉元帝盛怒之下，毛延寿就成了刀下之鬼。可是呢，毛延寿死了，汉元帝却哭了，原因是王昭君走了。 虽然汉元帝是堂堂一国之君，虽然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可是呢，君无戏言，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了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只能痛心疾首地眼睁睁地看着王昭君踏上异国他乡的旅程。三月，塞外和春暖花开的中原却是两重天呐，寒风呼呼地刮着，北雪絮絮地飘着。王昭君是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马后桃花马前雪，叫人如何不回头。多少次啊，他忍不住回头看路，多少次他泪水飘洒，多少次梦回父母兄弟身边，多少次孤独无助，忧伤阵阵袭来。于是乎，就在路上，他给汉元帝写了一封信：臣妾有幸得被金銮，为身依日月，死有余方，而失意丹青，远视异域，诚得捐躯报主，何敢自怜？唯惜国家处置，宜于建功，难忘汉阙，徒增闯绝耳。有父母，有兄弟，为陛下少怜之。意思已经很明确了，希望汉元帝能够多多关照他的父母兄弟。汉元帝接到他的信，想都没想就批了两个字：恩准。随后王昭君的父母兄弟被接到长安，蒋良田赐美宅凌凤路，一家人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，不用为生计担忧，直接过上了小康的幸福生活。这就是昭君出塞的故事。据说在出塞过程当中还有一段小插曲。王昭君在出塞的路上郁郁寡欢，一阵阵的马嘶声生生撕裂了他的心，丝丝雁鸣声生生悲鸣着他的心魄。他坐在马上百感交集，不由得拨动琴弦弹奏了一首离别曲。琴声婉转而凄凉，歌声幽感而又悲切，随行之人无不唏嘘感叹。据说就在这时，正好有一只南飞的大雁打此经过，听到这悦耳又苍凉的琴声和歌声，看到骑在马上的绝世美貌女子，竟然呆了。她居然忘记了自己身在空中，需要摆动翅膀。这样停顿了几秒钟之后，大雁就像一只离弦之箭一般跌落下来。这就是王昭君落雁雅称的由来。雁门关外，呼韩邪单于派大队的骑士前来迎接。王昭君是百感交集，再看两边的风景，此时已经变成了平沙雁落，黄尘滚滚，牛羊遍地，无边的青草。终于到了王庭了，但是此时一座座的帐篷当中张灯结彩，呼韩邪单于站在王庭之外迎接这位来自中原的绝世美人。胡家悲鸣，骏马奔驰，万民欢腾。王昭君终于体会到了一回什么叫受宠若惊。而呼韩邪单于得到这样的绝世美女之后，作为回报，他派遣使者送大量的玉器、珠宝还有骏马给汉朝，上书给汉元帝，愿意替汉朝保护边塞。守边疆很难呐，劳民伤财不说，还很费思量。因此接到了女婿呼韩邪单于的请求之后，他自然是喜不自禁，朝中大臣也一致认为如此甚好。就在汉元帝恩准的节骨眼上，郎中侯应出现了。他 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：北塞边防万万不可撤军，一旦撤军等于把汉朝北大门直接送给了别人，万一生变，那汉朝顿时危如卵石。再穷不能穷军队，再撤不能撤国防。汉元帝这次没有一意孤行，听取了侯应的建议，委婉地谢绝了呼韩爷单于的好意。事实证明呢，这是汉元帝所处之事当中最明智的一件事。因为做完这件事之后，一直对王昭君思念的他，生命也要走到尽头了。当然了，在他临死之前，还有着一大痛苦，太子的烦恼。昭君出塞了，汉元帝病倒了，眼睁睁地看着绝世美女从眼前飘走，作为堂堂一国之君竟然无力挽回，心中的懊恼自然无处可说了。也许正是因为太过伤心自责，也许是纯属巧合，汉元帝这一病就发出人生苦短譬如朝露的感慨。接班人的问题就摆到他面前了。前面已经说过，太子刘骜是皇后王政君所生，按理来说他是当仁不让的接班人。可是问题呢，当年汉元帝自从失去了最爱司马良帝之后，那王政君为皇后，那实属无心插柳，却不想柳成荫了。可是呢，汉元帝并不喜欢王政君，受到这个影响，他对太子刘骜也不喜欢，对他们母子两个很是冷漠。而汉元帝最宠爱的两位女人分别是傅昭仪和冯昭仪，本着爱屋及乌的原则，他们两个人的儿子刘康和刘兴也就成了汉元帝的最爱。没有最爱，只有更爱。而在刘康和刘兴当中，汉元帝又喜欢刘康多一些，原因是刘康很累己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诗歌音律行行拿手，跟自己是如出一辙。因此呢，在汉元帝的心目当中，刘康是最理想的继承人。可是啊，理想跟梦想有多远呢？接下来你就知道了。打碎汉元帝更换太子梦想的人是驸马都尉史丹。大家对史丹还感到陌生吧？那提一下他的父亲，他就是前首府大司马史高的儿子。跟父亲的窝囊相比，史丹显然就不窝囊了。为了阻止汉元帝做出祸国殃民的废长立幼之举，他是挺身而出，冒着掉脑袋的危险，硬是生生的力保太子刘骜。汉元帝因为宠爱刘康，为了换人的需要，自然时常在众臣面前夸刘康的好。众人都对汉元帝的看法表示是对的，但史丹却直言不讳地对汉元帝说：臣认为太子比定陶王更有才华，他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如果把吹拉弹唱之类的当成本事，那还不如让他在江湖上卖艺的黄门鼓吹郎陈慧和李威去当丞相呢。就这样赤裸裸地直言相见，也只有史丹敢做。话说呢，汉元帝的弟弟中山王刘宽年幼的时候跟太子刘骜是同学，平时关系很好。初元二年，刘宽才被封为中山王。但刘宽福大命却不大，没过几年竟然有疾而终。汉元帝带着刘骜前去吊唁，面对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面，汉元帝很是伤感。 当他哭得梨花带雨的时候，却发现身边的刘傲无动于衷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悲伤，仿佛跟自己毫不相干。汉元帝心中大怒，也不顾当时的场合，指着刘傲就是一阵教训。没有怜悯之心的人，如何成宗庙养万民？史丹正巧就在旁边呢，立马上前为太子进行辩护。臣看见陛下太过悲伤和哀愁，因此劝诫太子化悲伤为力量，以免使得陛下悲上加悲，伤上加伤，这样会更加难过。最后以臣犯了死罪作为辩护结束语，简洁有力。汉元帝听了之后信以为真，一腔怒火立刻就抛到九霄云外了，太子刘骜就这样逃过了一劫。前面说过呀，汉元帝在绝世美女王昭君离开之后，相思成疾，再加上郁郁寡欢，他不久就病倒了，卧床不起。傅昭仪和刘康这母子二人立刻献殷勤，从白天到晚上，一天24个小时，全天候的守在病榻之前，明着是照顾汉元帝，实际上是为了求汉元帝换太子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

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傅昭仪和刘康母子二人对病中的汉元帝那是百般照顾，汉元帝脆弱的心就被这对母子所感动了。于是呢，他把尚书叫进来，讲了一个故事给他听，主要是汉景帝废太子刘荣，改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的那些往事。尚书听的是云里雾里，还以为啊是病中的汉元帝在习惯性的怀旧呢。史丹在第一时间得知此事，来了个私闯汉元帝的闺房。他进去之后，跪在地上就一阵噼里啪啦的磕头。汉元帝睁开死灰一般的眼睛一看，是史丹，就赶紧问他原因。史丹表演完磕头功以后，马上就表演挥泪神功。只见他一边哭一边说呀，太子刘骜以嫡长子的身份被册封为太子已有十多年了，天下无人不说太子仁德，如今外面流言四起，说陛下要废长立幼，如果这是真的话，三公九卿肯定会起模范作用，以死相争，请求陛下现在就赐臣死，算是为群臣做个先锋表率。他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彻底吓唬住了汉元帝。再一想，如果朝中其他大臣都来逼宫的话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于是他立马向史丹说了，我不会废太子的，还说出理由了，王皇后勤劳谨慎，任劳任怨，废太子于公于私都不合情理，先帝非常宠爱太子，我不忍心违背他的旨意，我这个病情啊一天比一天严重了，怕是很难再好了，希望你们这样的忠臣能好好辅佐太子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话已至此，史丹的血泪功夫取得了圆满成功。事实证明呢，汉元帝言不由衷的话竟然是临终托孤之语。几天以后，也就是靖宁元年，在位15年的汉元帝驾崩于未央宫，享年42岁。应该说汉元帝才华横溢，琴棋书画无所不通，是个天生的艺术家。可是叫这样一位才华横溢、为人仁厚、办事柔弱的艺术家去搞政治，那注定是上错花轿嫁错郎。结果汉宣帝所担心的，乱我家法者必太子也，一语成谶。汉元帝被宦官派玩弄于股掌之中，直到他驾崩时还没醒悟过来，当真印证了一句话，一步行来错，回头一百年。话说王昭君别长安，出潼关，渡黄河，过雁门，历时一年多， 于第二年初夏到达漠北。当时受到匈奴人民的盛大欢迎，并被封为宁胡胭脂。建始元年，王昭君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取名为伊都治牙师，后来被封为右日诸王。老来得子啊，呼韩邪单于乐极生悲，只过了一年他就去世了。如果按照常理来推呢，这也就意味着才24岁的王昭君面临守寡的生活。可是啊，人在匈奴身不由己，大胭脂的长子刁陶莫高继承了单于的职位，号为副主雷若迪单于。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匈奴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父妻子继。这匈奴就是这样的，说的直白点就是，儿子不但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，而且还可以继承他的一切，包括妻子和嫔妃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正值风韵之年的王昭君理所当然的成了刁陶莫高的妻子。年轻的单于对王昭君更加怜爱，王昭君也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爱情。他们的爱情结晶是两个弄瓦之喜，长女叫须卜居次，次女叫当于居次，后来分别嫁给了匈奴贵族。刁陶莫高和王昭君过了11年的夫妻生活而去世了，这时候已经是汉成帝弘嘉元年，王昭君已经35岁了，正是绚烂的盛年。他没有在丧夫之痛当中沉沦，而是好整以暇地参与匈奴的政治活动，对于匈奴和汉朝的友好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按照史书的说法，那就是边城堰壁，牛马不野，三世无犬吠之景，黎庶望干戈之意。王昭君的哥哥被朝廷封为侯爵，多次奉命出使匈奴和妹妹见面，王昭君的两个女儿也曾经荣归故里，到长安探望亲人，据说还在宫侍候过太皇太后。这位太皇太后就是汉元帝的皇后，她有一个著名的侄子叫王莽。先前攻下士博取虚名，后玩了一套所谓的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，夺取了西汉政权。可惜匈奴单于认为不是刘氏子孙何以可为中国皇帝，于是边疆风云迭起，祸乱无穷。王昭君眼看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，在幽怨凄清绝望当中郁郁而终，葬在了大黑河南岸，就是现在内蒙呼和浩特的南郊。传说入秋以后，塞外的草全都变黄了，只有王昭君墓上的草四季常青，因此被称为青冢。有这么一首王昭君的怨词，算是对这位美丽的民族英雄的敬佩。秋暮凄凄，其叶萎黄，游鸟楚山，急雨拔桑，仰玉毛羽，形容生光，记得行云上游取房，离宫绝旷，身体摧藏，志念没尘，不得协行，虽得伪秦，心有回煌，我独一河，来往便长，翩翩之雁远及西羌，高山峨峨，河水泱泱，父兮母兮，尽足且长，呜呼哀哉，忧心侧伤。 汉元帝的驾崩，意味着太子刘骜终于熬出头了。他的太子路一开始走得很顺利，因为从一落地上就被祖父汉宣帝视为极品当中的珍品，捧在手里怕掉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刘骜这个名字也是汉宣帝所赐。如果查一下字典呢，就知道骜还有三个字可以代替，千里马。但从这一点就知道汉宣帝对他的期望了。汉朝的丰功伟绩还要靠他来继承和发扬光大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在当时创造了一项记录，四岁被立为太子，和汉武帝经历千辛万苦才被立为太子相比，他幸运多了。事实上，幸运一直伴随着他。被立为太子14年之后，也就是太子刘骜18岁的时候，他如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史称汉成帝。本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则，汉成帝上任以后也逃不脱大洗牌的潜规则。首先封皇太后王氏为太皇太后，然后封母后王氏为皇太后，最后封舅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，职责是领尚书事。汉成帝之所以一上任就打亲情牌，是有原因的。表面上我们看到汉成帝从被立为太子到登基似乎太过一帆风顺，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汉成帝呢，他是幸运的。那么幸运和不幸往往就隔着一道门呐。汉成帝是幸运的，同时他也是不幸的。他的不幸是从出生开始，前面说过了，他的母亲王政君是失恋的汉元帝的替代品，他的父皇汉元帝当时根本就对相貌平平的王政君不感冒。据说那一夜之后，汉元帝就再也没临幸过王政君。可是王政君自己却很争气，硬是生下了一个皇子。也就是凭着母以子贵的原则，汉元帝把王政君立为皇后，把他立为太子。可是不管地位有多高，名分有多大，但父亲汉元帝留给太子刘骜的童年记忆却是灰色的，冷酷无情孤傲，因为他感受不到父皇的半点温暖。太子刘骜的成年记忆是白色的，因为在这期间他虽然锦衣玉食，却经历了大难不死。如果不是史丹一个人力挽狂澜，他将成为飘落的皇子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登基之后首先打亲情牌，封大舅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，完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需要。就在汉成帝的天空呈现蓝色的时候，宦官派头目石显也掉进了万丈深渊。汉成帝在重用王凤，一手打造盛世江湖的外戚派的时候，自然想到的是要打压一直盘踞在宫中掌握朝中重权的宦官派。枪打出头鸟，石显就成了汉成帝的眼中钉肉中刺，接下来就看汉成帝如何穿钉拔刺了。首先就是降石显的职，把他由中书令调任太后宫中的掌信太仆，说白了呀，这就是一份闲职。恭喜石显，你终于远离政治中心了，可以过清闲生活了。可是呢，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， 实显的清闲生活并不好过，因为朝中的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开始对他进行弹劾。匡衡和张谭本来初到朝中的时候是人之初性本善，但当时以石显为首的宦官派一手遮天，他们两个人迫于形势，只能选择明哲保身，顺从石显。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呢，汉成帝即位以后，虎落平阳的石显立马就成了明日黄花了。匡衡和张谭觉得将功赎过的机会到了，于是联袂弹劾石显，还有他的党羽五路冲宗等人。汉成帝本来就想早点让石显回老家，趁着这个机会当即把石信的长信太仆这顶并不豪华的帽子没收了，让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昔日的辉煌还历历在目，今天却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。曾经的一手遮天现在变成了一无所有，曾经的一言九鼎现在变成了一文不值，曾经的呼风唤雨现在变成了风吹雨打，曾经的风光无限现在变成了风光不再。石显没有曾经了，因为他的生命已经伴随着无限伤感、无限落寞、无限凄凉走到了尽头。他选择了当年跟范增一样的下场，在路上的一场大病结束了他的一生。又想起那句话来了，算是对罪大恶极石显的缅怀。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仅仅是忽然而已，一切的音符就戛然而止，一切的激情、生命都成灰烬。石显死了，意味着宦官派将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。果然，宦官派成员该贬官的往死里贬，该消职的往头上消，该赶出京城的往黄泉路上赶。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汉成帝那不是吃闲饭的，在处理这件事上绝不姑息手软。只闻新人笑，哪闻旧人哭，宦官派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，有两个人却大大的火了一把。这两个人就是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。他们两个的联袂一谈，吹响了彻底摧毁宦官派的号角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宦官派一倒，他们两个人立即成了名副其实的英雄。可是呢，这两位英雄很快就体会到了什么叫气短。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匡衡和张谭，从最开始的顺从石显到后来的反戈一击，虽然纯属明哲保身的需要，但是朝中一些正义之士就认为这很不正常。宦官派在时你们躲起来，宦官派倒了你们却站起来了，这是天理难容啊。弹劾与被弹劾就差一个字，境界却差了十万八千里。弹劾二人组匡衡和张谭很快就知道了什么叫被弹劾的滋味。送上这种滋味的是司隶校尉王尊。弹劾的内容有两点，一是说石显得宠时匡衡和张谭与他同流合污，二是说石显失宠时匡衡和张谭却来了个过河拆桥，说他们俩是两面三刀的小人。那么这个王尊又是何许人也呢？敢在老虎屁股上动手。这王尊是涿郡高阳人，因为爹死得早，娘改嫁得早，他从小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孤儿，